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各位，昨晚讲到妙浸总持不动尊，总括来讲呢，妙浸总持不动尊呢是正法本着一心三谛的理、现修一心三观，现正一境三谛，现德三身，现得这个三德，具足这个三德备众，含是现的。所以这部经是讲原教的道理、因此呢就叫做十法界独尊了，所以叫做妙浸总持不动尊。首令阎王世稀有，是正法所证的法。妙浸总持不动尊呢是正稀有的人，首令阎王是稀有的法、印度话是首令阎，翻译中国的意思呢是一切事究竟坚固。一切事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世间一切现象界所有一切法，总括来讲不出这个四科三谛。四科三谛呢再总括来讲呢就是色心而法，亦即是见相而法，就是一切事。一切事呢本性呢就是异类众性，它的性是异类众性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究竟坚固。这个性呢这个性啊是众生本来具足的、这个叫做理即的首令阎。阿难和当时的法会弟众因闻法而悟这种真性，觉悟到这个真性是明智即的首令阎，进一步呢是称性起修，是观行即的首令阎。那由这个观行进一步是相持即、凡正即乃至究竟即首令阎。所以呢这个首令阎呢是通因彻果，从凡正而去呢叫做默因，究竟正德呢这个首令阎呢是叫做默果。但是严格啲嚟讲呢，在命智观行相持凡正呢啲位次啊，所经历嘅十相、十智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呢啲菩提路，呢啲都系系因为嚟嘅，都系因为前嘅位咧系后位嘅因，后位嘅后位正德咧系前位嘅果，咁咧。必须要等到一路进入二内的进入这个十地、等觉，然后才是默因，妙觉然是默果，法是以默因而证这个默果，所以叫做首令阎王，能够以这个秘密的因、而证这个秘密的果，叫做首令阎王。咁乜嘢叫做秘密嘅因咧？咁乜嘢咁秘密咧？又话佛教冇秘密嘅？咁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啦？记得咩叫做默因嘛？冇人记得？正因法性，了因法性，现因法应。三因法性呢就是秘密的因， 点解咁秘密？每个人都有，但系每个人都唔知道。哦，佛讲咗你，然后先知道。未讲之前咧，系秘密嘅。啊，而家你去街边，你问个人，你话乜嘢叫做正因法性啊？睇佢识唔识啊？佢唔识噶。你有本嚟你有呢样嘢，你唔知道，咪变咗嚟秘密咯。啊，默因。哦，咁有法咧，证得呢个明白呢个默因咧，证得呢个默果，所以叫做守令严王。哦，《波野经》里边话，佢法咧有恒河沙数咁多啊，三昧，三昧系咩？系正定啊。最后嘅三昧咧，就叫做守令严王。点解？因为呢一个定啊，系众定之中之王。如果能够证得这个定呢，就可以成无上菩提了，就可以成法了。哦，所以呢被称是定中之王。晒稀有，晒稀有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赞叹的意思。不但有情世根是稀有，正觉世根亦稀有。前次问过大家个世根有几多种，有啲人咧就答国土世根啱啊，系气世根；有啲咧就话众生世根都啱啊，就系友情世根咯。咪有啲咧就话五阴世根啱唔啱咧？咁都啱。如果你讲五阴世根，就唔需要讲众生世根。讲众生世根就不需要讲五阴世根，因为众生呢就是由五阴组织而成的，一样东西来的。不过呢，这个五阴组织而成的众生世根呢，有有情的普通迷情的世根，众生，同埋有正觉的世根，哦，就有这里分别。即是说法呢，不但是在六道凡夫有情的世根里面是稀有，而且呢是在这个四圣世根，正觉，正觉世根有四种，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法，在这四种世根之中，正觉世根之中都是最稀有的。所以呢，妙浸总持呢是不动尊，是赠稀有的人，守令严王是赠稀有的法。如果没有稀有的人，就没有办法讲得出稀有的法。如果没有稀有的法，又没有办法显示稀有的人。现在无论是人是法，都是稀有的。世间出世间都是稀有的，因此叫做世稀有。哦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力增其获法身。这两句说话呢，在电脑里面漏了的，你们 copy 电脑的笔记呢，是例了这两句说话。哦，消呢，消我一劫颠倒想呢，是讲明是断这个妄，不力增其获法增呢，是讲正增。能够消除什么呢？咁消就是消取消，消除，消除什么？消除颠倒想。啊，这些颠倒想呢，不是今日而有的，是亿劫以前，无量劫以前以来呢，都有这个颠倒想。这个颠倒想在佛教的名词，在这个执着来讲呢，是分别我执。众生因为迷增起妄，认妄作真，啊，这样呢就贪着世间一切现象界的物质的享受，而迷失这个本性，因此就是真妄颠倒。这个能够将这个真做妄，妄做真，这个是边个啊？是第六意识。这个第六意识呢，三界里面总共有八十八识。哦，这个颠倒想，啊，即是五音之中的想音。这部经呢是讲有十二类众生，每一类众生呢都有八万四千那么多颠倒妄想。统计一下，这手袋的计算机出来一计，看看总共有多少颠倒妄想，计不计得出啊？啊，可见啊，这个颠倒妄想啊是几多， 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的，而是益劫以前迷僧作妄以来呢，到现在都是这样颠颠倒倒，所以叫做益劫颠倒相。如果我说你，你做乜咁颠倒啊，咁你就说我牛人啦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呢，我哋每日做事呢都是颠颠倒倒。点解？因为唔认识呢个真理，而是舍本作末，叫做倒转嚟做事，叫做颠倒。我能呢，因为听闻法啊，上边开示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戒七谛都是上网性增，因此呢一时之间呢顿断了亿劫以来的颠倒妄想。证到什么呢？证到初果，是藏教的初果。藏教初果这个境界就是通教的见地，这个位置亦即是别教初字的位置，现教初信的位置。记不记得这个位置是菩提道上的位置？普通讲经是不讲这些东西的，但我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令到你们很波灵听不懂呢？但是这部经是教我们修行学法呢，是由凡夫怎样迷僧作妄，又怎样返妄归真，这条路是这样走，要经过这些位置。咁而家柯能咧起步啦，开始啦，开始达到呢个研究嘅初信位，再进一步咧，佢就会进到呢、这个正柯罗汉咧，就系研究七信位。回小向大咧，修菩萨行咧，断烦尘沙烦恼咧，就会进入呢个十信位。再起呢个现观依这个现理修这个现行，那呢就进入这个初智慧，就见到位了。现在柯能未见到的，有些人说柯能未堕淫室之前呢已经证了初果，但海老法师呢就反对这种说法。他说假使根当时呢未堕淫室之前已经证了初果，今日得到消才益劫颠倒妄想呢，就应该证入二果的了。但是这一部经在大八卷中讲柯能呢然后填这个三计修心六品思惑。三计修心六品思惑是什么？是欲界的九品思惑之中前六品思惑，所以这个时候才证二果。感心果又填什么啊？是不是三果圣人填什么啊？填后三品思惑，没错了。三果圣人填欲界后三品思惑，四果圣人呢就填世色界无色界九品思惑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即是我们讲经教，经教呢在这些位置呢是要记得清楚和分明。那呢既然是填了这个见惑，就见到了，是吧？见到什么？见到五分法生，所以说不力增其惑法增。增其就是柯增其劫，柯增其劫呢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无庸数，是没办法计算的，无论现在电脑几犀利都好，我们都计不出这个数。这个是最长时间的代表。法生呢是真心的别名，亦即是法性的别名。我们众生虽然是本来具足这个法性，但是没有这个修德，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，必须要经过三期柯增其劫修福修慧，再加上八劫众相好，然后呢可以获得这个五分法生。咁我又问你啦，五分法生系乜嘢呢？咁讲过啦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五分法生。法呢今而家柯能呢唔需要经历三大柯增其劫修行，佢就得到呢个法生啦。呢、这个德系咩德呢？系获得啊，以为 是怎样？是悟得呢？是开悟，即知道，即未证得。如果他证得呢，他就不需要以下呢叫法呢帮他再审讯这个未世法的了。他是悟得，不是证得。昔日本来具足的法性呢，是被这个颠倒妄想重重包围着，是迷而不知不觉。现在呢妄想消除了，所以大乘信心初成，畏罪小乘初果，断了这个见惑，初见五分法身，因此叫做不力增其获法增。现今得果成宝王，宏道二事行沙众，这一科呢是誓言请家，誓言要成佛，请佛加给他。柯能既然觉悟了，知道本来具足这个法身，当然要应该是从解而起行，去精勤去修正啦。为什么呢？希望早点成佛。希望早点成佛做什么啊？度众生。所以呢，成佛呢并不是个人的事，是为度众生而成佛的，是为大众的。为什么要成佛？为度众生。为什么要度众生？为了报法恩。因为法呢是教化你嘛，令你觉悟，令你明白自己可以成佛。结果你成了佛呢，你一定要好像佛这样去教导众生，然后报得到佛的恩。所以在这一科里面呢，又分三科，最初发言，第二呢就是请佛加庇。第三呢是讲个譬喻，是自己这个心是不退转的。现在呢就说现今，今呢是 对以前来讲，以前不知道，未觉悟有法性，所以不想成佛。现在呢知道了，果呢就是指这个果实、果后、果报，一个果字有这么多种分别。什么叫做果实、果后、果报呢？由因而感果是属于果报，由修行而发生有效力，这个叫做果后。所作以笨达到成佛的目的，这个是果实。现在柯能呢是由修行笨道已经发生效力，这个是果后。从凡入圣殿或正增，这个是果报。进一步呢超出这个两种生死，得到大自在证得佛果菩提，叫做果实。得到果实的时候是成就什么呢？成为宝王。你知道法是宝，是法宝。法宝呢是成为宝贝之中的王。世间的宝贝呢并不稀罕，唯有法果的宝呢，然后呢是自在的。世间的宝就算你得到你都不是几自在的，还害怕添。如果你现在屋企有几箱宝贝呢，我想你睡不着那放去哪好呢？保险箱又不再得那么多，是吧？唯有买保险啦，买保险都几贵的，是吧？但是宝呢，所谓宝呢并不是贵重的物品，而是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，要用的时候有用，没用的时候没阻碍的，不需要担心的，没人偷得你到的。这个佛的智慧、佛的功德是无形无相的，不怕贼你抢的。我们知道世间的财宝呢是五家所有，是不是？哪五家？水啦、火啦、贼啦、政治啦，败家仔五家所共有，你几多身家都好，呢五家呢，呢五个嘢呢随时敲住你，随时都可以同你分身家所以呢我哋学佛嘅人唔係追求世间嘅财富，而係追求出世嘅财富。出世嘅财富係乜嘢？係智慧，係功德。咁柯能呢佢话而家呢我希望呢 快啲得果，等呢个佛教嘅结果系咩？修行嘅结果系咪系成就呢个宝王、法宝之王？吓，呢个就系法现上求法道以自利。云道二士行沙众咧，系法现下化众生以利他。啊，宏字咧系表示不但要自利，仲要利他；不但要宏智，而且要宏悲。咁样咧，悲智相混，自利兼他，自然系好快脆成佛。咁啊，不但咧系要恬华。哦，我哋咧学法咧成佛咧，不但要恬华，而且要正增。但系唔恬华，又点可以正增咧？咁所以咧。现今得果成宝王啊，宏道二士行沙众，就包括呢个上求法道，下化众生。呢、这个咧就系法道无上誓愿成，呢、这个宏道二士行沙众咧就系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咁咧要成法，要度众生咧，就要发无无量誓愿学。当然要恬障烦恼啦，所以无烦恼无障誓愿恬。呢两句是话包括四云誓愿响其中间。哦，将此生心奉尘刹时真名为报法恩。好啦，我哋要报法恩，咁要报法恩点样报啊？系咪买啲花去供佛咧？系咪买啲生果去拜下佛咧？唔系咁简单嘅，法恩咧系好深嘅。咁我哋咧要用好深刻嘅心啊，好深深系乜嘢？悲智相混嘅心啊。自己证咗佛道，就要响十方世界尽未来际广度众生。呢一种心既深而且广，叫做深心。啊，呢、这个深心做乜嘢啊？啊，将呢个深心奉尘刹，奉献于呢个尘刹。尘系未尘，刹系刹土。十方国土多而未尘，其中上有诸佛，下有众生。咁阿难咧，而家咧系发广大心愿嘅心啊，响十方未曾国土里边，上降之法，下化众生啊。上降之法啊，就系、是、求呢个智慧；下化众生就系呢就下化众生就系修呢个福德啊。福慧双修咧，然后可以报法。今日微妙开示的心因依文一，所以说将此生心奉尘刹时则名为报法因、啊、要达到这个目的、啊、要怎样、啊、当然要恬华正增，但是阿难现在恬了华未呢？恬了，恬了见华，思维恬未啊？未，所以呢、啊、佛请世尊为证明、啊、五族我世世哦在这里、佛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族我世世先入，这里都还是发言、啊、而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依此采你悟、发增上的大悲的言，上面呢就是讲悲智相混的言，现在呢就更加增上、啊、更进一步用这个大悲心、哦、现今得果成宝王、啊、宏道二士行沙众啊，将此生心奉尘刹时，则名为报法因。呢四句咧，系讲发现果后成咗法之后，然后利众生。啊，即系自觉已现，然后觉他。但现在佛请世尊为证明，五座我世世先入于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依此采利用。呢四句咧，系发现果前自利利他。哦，果前未成佛之前。未至未得道啊，先度人者菩萨法身，所以呢四句咧系话我就是虽然系我希望好快成佛度众生，但我未成佛得咁快啊，咁点啊？我而家都要度众生，哦，而家都要努力去度众生，咁所以咧佢话我呢种愿望啊，希望法做我证明，做我证人啊。呢句说话咧，实实际际咧就系话，希望法加庇我啦，帮助我啦，啊，帮助我早啲达到我愿望啦，啊，因为点解咧？佢愿望系好深刻啊，但系佢力量仲有限啊， 因为他未证圣果嘛，所以呢他现入这个五浊恶世道众生，就怕有魔障，因此呢就惩罚加庇他。